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有一种愁绪喺度嘅，就系相爱也未算万能啊。咁啊，可能某啲观众一听咧就发现到咧，其实系一首歌嘅歌词嚟嘅。咁我哋用一句歌词嚟做题目咧，咁我哋今日讲嘅咧系同粤语曲或者粤语歌有关嘅一个话题嘅。咁啊，同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我啦、小毛啦、远行啦之外咧，我哋仲今次真系有啲非常之荣幸， 非常荣幸啊， 好高兴嘅。咁咧就系、既呢位嘉宾咧，既系远行嘅即系大学时期嘅老师啊，亦都咧系喺我即系。做一啲歌詞啲嘅小嘅活動啦，做各種嘅一啲嘅事嘅時候咧，請教過無數次嘅朱耀偉教授。朱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朱教授好，大家好。 咁啊，朱耀偉教授咧，除咗係即係做歌詞嘅研究咧，就喺樓即係普通人裏面咧，就有一個好深印象之外咧，學界大家都知噶啦，咁佢係香港研究嘅核心人物。咁啊，一講香港研究咧，大家都會知道，朱耀偉，係佢啦，做啦，咁有咩問佢咧？訪問咧就揾朱教授去做。咁啊，所以佢嘅對香港嘅研究咧，就唔止係歌詞嘅，不過歌詞係佢其中一個心頭好，可以咁講啊，即係非常之喜歡嘅。 可以咁講，但係即係首先唔敢當啊，因為點解話核心人物咧？可能係因為香港研究課程嘅閉校，即係香港大學咧，其實係得兩個半嘅曲嘅核心人物嘅啫，即係所以個個都係啊，其實。但我自己又真係聽廣東歌大嘅，所以對流行歌詞一向都有好有興趣咯。 嗯，係咁啊，其中即係做好多，即係大家可能都唔知啊。張教授最早做嘅係同啲文學理論啊，啲好深嘅、好專門嘅文學理論嘅研究。咁我仲有一啲好佢早期嘅啲喺台灣出版嘅一啲嘅書。嗰陣時我仲揾佢哋簽名嘅。咁啊，就係即係啲西方文學理論，中國圖像啊啲咁嘅書咧，都係好深刻嘅。咁所以即係佢由一個好我叫象牙塔啊，好核心嘅一啲嘅研究出嚟，佢用翻好多各種各樣嘅理論啊，或者文學文化比較文學嘅啲觀點去睇唔同嘅嘢咧，喺出嚟嘅效果係好特別咁，所以好多嘅書籍裏面咧都有得著。咁要喺度要用隆重鄭重咁講， 非常鄭重， 因為我哋之後講嘢好唔鄭重嘅，因為啲歌詞傾偈嘅嘢嚟啊嘛，咁啊就去講啊，先就俾阿小毛去解解個題先啦。必須要講就係小毛同我講，佢話。叫我講，因為佢唔敢講，但佢最尾都忍唔住要自己講。點解相愛未算，也未算， 也未算萬能？係啦，咁啊呢個題咧，其實咧，如果係熟悉歷史係咁話嘅觀眾都知道，如果一聽相愛也未算萬能呢七個字，都會諗起譚家齊啦，即係我哋嘅情聖啦。咁但係好可惜咧，今日就係由小弟嚟解釋。 佢唔敢嚟， 佢唔敢嚟啊！呢個題係啊。咁啊，我哋好榮幸有朱教授喺我哋呢度幫我哋講解人家。咁我班門弄斧地去即係諗咗個題啊。咁點解會用呢個題咧？當然我哋係因為有朱教授嘅大作啦，《持家有道》呢本書好重要，因為咧，其實呢本書我一路都成日睇嘅，我久唔久就會重温。咁入邊咧有一個訪問係我自己好中意，就係、朱教授訪問黃偉文啦，好重要的一位填詞人。咁呢本書有一個特別嘅，就係每一章咧喺訪問完一位詞人之後，都會叫佢揀翻首詞人之選，而黃偉文就揀咗一首。就係、言之尚早，係佢作俾周華健嘅作品啦。咁呢首歌其實根據阿朱偉教授都講過啦，其實就係因為佢係刻意希望歪文唔好揀啲好 hit 啊，希望佢喺一啲可能滄海遺珠式，會唔會有啲好滿意嘅作品入邊揀出？呢首詞都係填得非常之好，其實。而當中有一句就係、很相愛也未算萬能啊，咁啊好中意，我好中意呢句。而呢句咧亦都係放喺我哋講今日。我哋姑且叫做係歌詞史啦，或者咁講粵語歌詞史入面，我覺得好象徵到香港樂壇嘅歌詞嘅演變。咁點解咁講呢？咁樣嗱，原文係很相愛也未算萬能，但係回應翻我哋歷嚟都係用七個字一首詩句咁樣去做翻我哋個 topic， 所以咧我哋就姑且去咗個很字，就相愛也未算萬能。嗱，咁我哋睇粵語歌詞其實一直以嚟咧寫愛情都係主流，好長期都係佔據一個主流。但係由好早期，我哋知道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咧，已經有非情歌運動。一間我哋可能請朱教授講解一下。所以非情歌運動以後，其實我哋有少少好似覺得歌詞咧，係咪除咗愛情之外，仲有好多嘢可以寫咧？譬如話寫香港嘅精神啦，寫人生啦，家國嘅情懷啦，甚至乎對於理想幻滅等等啦，其實主導咗特別好似我哋呢啲四十幾歲嘅 uncle 咧，其實我哋聽廣東歌嘅年代咧，聽好多譬如聽 Beyond 啊，即係聽樂隊啊，其實都會有好多關於理想淪喪或者放棄啊、接受現實啊等等嘅呢啲咁嘅論述，其實係貫穿住可能好多代香港人對於尋夢啊、 失落啊，又或者係再出發啊，等等呢一啲咁樣嘅想法。咁所以我諗其實相愛也未算萬能，可能係可以話一語相關嘅。第一就係我哋係經歷過一個好情歌轉主導嘅年代，但係同時後來又有一個好多其他嘅面向出現喺我哋嘅歌詞入面。 係啊，我就容許喺我同嘉賓慢慢傾，即係唔好意思，我都要講翻少少。呢個詞家有讀係朱偉啦、黃志華啦、梁偉詩一齊做嘅一個訪問嘅書，係好暢銷、 非常成功 嘅一個書。咁啊，黃志華同我都老友記啦，我哋啊，咁啊佢。其實佢帶點解要講黃志華係帶咗一啲嘅向度嘅，即係歌詞研究用好快咁去講，因為有啲嘢等我講曬咧會開到個話題。咁裏邊有好多嘢要討論嘅，就係、是、一首歌裏邊其實有歌詞同埋樂曲。咁其實邊樣係重要啲，或者邊樣值得講咧？咁其實已經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向去做處理嘅。咁單係詞呢樣東西，我哋要去討論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向度係要處理，純文字嘅部分啦、詞人嘅部分啦、唱片公司嘅部分啦、市場嘅部分啦、歌手嘅部分啦，當然佢嘅演變嘅生態啦，唔同嘅approach 都有一個諗法喺度。咁同埋正話都有講嘅係愛情嘅歌詞可能為主啦，非情歌有一個部分亦都要討論啦。譬如同社會連結嘅一啲歌詞啦，一啲有人人生哲理嘅歌詞都係會出現嘅。咁詞本身同我哋粵語嘅文化裏面呢個小令啊、小曲啊裏面嗰啲部分同傳統嘅關係，亦都有人係會去講。咁當然同西方樂曲，譬如 band 啊啲唔同嘅音樂之間嘅聯繫，都係歌詞裏面研究嘅部分嚟。咁所以歌詞究竟係應該點樣講、點樣做？究竟歌詞係邊嗰個學術嘅範疇去做？歷史啊、文學啊？文化研究啊、社會科學啊，點樣去討論歌詞呢？佢好似係一個大家都會使用嘅萬能 key， 大家都會嘗試去攞一啲嘢。咁但係歌詞本身可以被點講呢？我可以咁理解咧，喺今時今日咧，仲係一個浮動嘅狀況，即係佢究竟係歸屬於點樣嘅狀態咧，係未知嘅。咁譬如最近嘅香港文學大系咧，其中一卷咧就出咗咗歌詞卷。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話咦，香港文學大系呢一套可能係今時今日我哋好重要嘅香港文學嘅書咧，都擺咗歌詞入去文學作品嘅一部分。咁呢樣嘢咧係之前都唔會見得到。咁你都見到嗰個歌詞會出現一個所謂正典化嘅過程喺裏邊。咁啊，每次我講咗一個好快。嘅一個好粗淺嘅概括，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歌詞有好多嘅話題係值得講。 係啊，因為我自己自細啱講啊，都係聽廣東歌大啦。咁後來好奇怪咁，即係因緣際會入咗中文系教書，咁就覺得點解我一路都好中意歌詞？點解一個歌詞都唔可以為咗一個文學作品去賞識咧？唔可以喺中文系教咧？咁所以開始就可以做咗呢啲研究咯。咁就。好，所以好榮幸啊！今次呢個香港文學大系，我呢個喺借呢個機會好感謝啊主編陳國球教授咯， yeah. 即係佢真係當翻歌詞就係一個文學作品。其實五六十年代嘅流行歌詞，我諗發展得唔係太過好似今時今日咁多元化嘅。Yeah. 當時嚟講比較甚至未有粵語流行曲呢個觀念啦。喺五二年之前，借我哋朋友黃志華嘅講法，咁、yeah. 所以但係佢嗰個年代已經係有一啲咁嘅歌詞，有啲咁嘅流行嘅歌。跟住啊，陳教授就覺得係可以作為香港文學大系裏面嘅一卷，咁、所以我哋同阿黃志華就冇黃志華，我唔敢參與呢個 project 添啦，因為佢就真係我諗我就比較熟悉70年代以後嘅，咁、70年代以前都係黃志華先至最熟悉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借呢個機會先五六十年代呢個文學大系嘅歌詞卷，就講咗俾人聽，歌詞其實都有佢嘅文學價值啦，咁亦都可以擺喺香港文學裏面去作為一個部分常識咯。不過就卓然啱講咧，其實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角度咯，咁。文學系其中一個角度，可能喺歷史系有另外一個角度睇流行歌詞，喺呢個文化研究有另外嘅，甚至社會學等等都可以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咯。所以我諗我自己做嘅法真係比較從一啲所謂中文路啊，我哋就中文系嘅角度去睇一啲流行歌詞咯。 唔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睇咗朱教授嘅研究啦，咁都知覺得即係其實個歌詞咧。好反映到，即係作為我係有即係香港歷史為主，你會睇到歌詞其實好反映緊香港個現實情況，即係特別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有會話就係香港嘅流行曲好似全部都係情歌，咁但係其實亦都有批評就話其實亦都同香港個商業經濟發展咧係完全掛鈎噶嘛，因為成套流行文化就係好似係要即係包裝好推俾人，咁而推俾人咧最好係寫咩情歌。因為大家都有機會拍過拖，甚至乎就係大家都有啲幻想，咁所以咧呢個係好似一個共同嘅一個嘅話題，即係可能你寫一啲關於人生意義嗰啲咧，可能大家未必個價值取向係相同，但係情歌咧點樣都 fit 到噶嘛，即係衰衰地你點都試過暗戀啦，冇暗戀都可能明戀啦、失戀啦，乜嘢都齊嘅，咁所以就變咗咧，即係有一種咁嘅導向喺裏面，所以就 我會自己咁睇就係、是，其實亦都反映緊就係成個香港嘅經濟發展。因為當大家即係你就四十幾歲嘅，你話咩？ uncle 咁我就係中女。 uncle 我細你幾年嘅啫，都中女。咁其實都係經歷緊咧，即係最輝煌嘅，可以叫做最輝煌嘅流行歌廣東話時代。 有邊一首歌？有邊一首情歌令你印象最深刻嘅？ 我唔好意思，我當年聽四大天王，好膚淺嘅啫。 唔膚淺， 膚淺， 唔膚淺。 但係其實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好中意陳百強嘅《偏偏喜歡你》，因為我覺得個詞寫得好靚，係、真係好靚，即係好似首詩咁。所以我好認同就係其實歌詞係可以當一個文學作品咁去欣賞咯。 陳百強，我中意《涟漪》啊， 《涟漪》 係啊，《涟漪》都好靚，我覺得係啊。不過我覺得承接頭先阿婉嫻講就係、是，譬如如果我哋一因為我哋係歷史係咁話嘛，我哋有翻歷史框架，咁就譬如話八十年代嗰個經濟起飛咧，其實帶動住嗰個商品經濟點樣展現喺一個流行曲嘅嗰個行業入邊咧，或者我可能可以用多一種 popular culture 嘅產物去睇，就係、是、可能漫畫。咁、其實可能我諗大家都可能聽過一位好出名嘅香港漫畫家叫狄克啦。咁、狄克先生有一個作品叫做《情若無花不結果》，咁佢又好特別噶，《情若無花不結果》入邊咧每一個單元咧都係用一首流行曲嘅歌名嚟到去做嗰個 title，譬如《愛的逃兵》啦，譬如《愛情陷阱》啦，《想你》啦，《最愛是誰》啦等等，然後就寫一個故事，好好短篇嘅，可能係十零版嘅一個漫畫作品。咁你如果即刻我哋可以憧憬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頭先我哋都一定會經歷過嗰啲暗戀啊、明戀啊、失戀啊，或者係多國戀啊咁樣嘅話，咁呢一啲咁嘅歌啦，無論喺歌名意至到佢嘅內容入面咧，其實都充斥住我哋對於現實嘅一啲關聯噶嘛。咁你可能喺個經歷嗰個咁樣嘅 picture 嘅時候呢，你聽住首歌啦，睇住狄克先生嘅漫畫啦，然後享受住呢個80年代香港好黃金嘅經濟嗰陣時嘅生活呢，其實全部掛勾起上嚟呢，就係、是、一種好典型嘅一種都市嘅情懷。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就係撐住成個嗰個粵語流行曲嗰個文化同埋經濟好重要嘅一個元素。 要講嘅就係、是、你睇下聽講個歌詞大家就停唔到口啦。朱教授都心，你哋即 係，我哋依家要俾朱教授係咁冚冚聲嚟啦。 其實我哋可以即係見到咧，就係、是、歌詞喺大家心目中有一個共通嘅部分嘅，而情歌作為一個情緒嘅表達，大家一講出嚟就知道你有咩感情喺心入邊。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啊嘛，歌词本身咧就系一个大家都关注啦。我谂观众又好，大家都会总有几首歌喺个心入边咁，所以歌词咧大家都能够说话。咁、我自己觉得啦，通常啲大家都能够说话嘅嘢咧，做研究系相当艰难，因为大家都有话语权去说一件事。咁你评完咁，我唔同意你，咁你又点咧？咁所以歌词嘅研究咧，同其他嘅学问嘅研究有啲微妙嘅唔同。張教授咁講有冇道理？係啱唔啱？ 啱嘅，因為一方面就個個都係歌迷啊嘛，大家都識聽，又所以佢有資格評論噶啦，覺得。但係另外一個角度講咧，喺學院裏邊又一向歌詞就俾人忽視嘅、覺得甚至鄙視啦，可以話。 點樣忽視同鄙視法咧？ 即係譬如我自己讀書嘅年代咧，我話我係後 uncle 啊，應該係。咁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根本就唔可以教，即係唔會教啦。喺中學、大學都好，中學甚至我有啲老師都話大家唔好聽咁多歌，因為會令到你中文差咗嘅。聽啲歌詞寫得唔好，因為所以中文水平會下降嘅等等咯。咁所以到我入咗中文系之後都係啦。我可能有啲同事，有甚至有啲學生都覺得流行歌詞唔應該中文系教嘅，簡直係有失斯文嘅。咁因為嗰啲寫得唔好嘅中文系，所以變咗有面對好多呢啲問題咯。咁所以變咗要做嘅嘢額外比更加多。你譬如我做研究徐志摩新詩咁，我唔需要同大家解釋點樣我研究徐志摩噶嘛。但我如果假設我研究黃霑，大家就話：哇，黃霑嗰啲歌詞係商業嘢嚟嘅，即係冇文學價值嘅喎。咁所以變咗要做更多嘅嘢去說服佢哋流行歌詞係有研究嘅價值咯。喺學院裏邊係需要研究嘅咯。 依、一個話題可能喺即係學院咧就好容易去被講上，但係我要講解啊。譬如話，當我哋討論一樣嘢嘅時候，你本身個研究 topic 有冇價值咧？好多時係一個計劃或者一件事成唔成效其中一個原因嚟。我否定咗你嗰件事本身有價值咧，咁其實你下面寫乜都已經嘥氣。即係話做歌詞唔批，做歌詞唔做，咁你好難去做。咁但係我想講下，要依個必須要講就係、是、朱教授講咁樣講咧，其實真係。 真係好大件事，因為其實朱教授係唯一啦，能夠好順利咁掟將啲歌詞研究掉上去城市嘅一位專家嚟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嗰個生態本身咧，係仲需要慢慢去發展嘅。 你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好坦白講啊，而家都唔敢話自己可以話掉咗去學院裏邊啦，但係因為點解咁做，我哋當年都一樣要係咁，我大家後生嘅會更加明白啦。我哋學院有好多問題，要實驗，要升級等等嗰啲，要計分嘅。咁研究流行歌詞通常都係唔計分嘅，因為嗰啲唔係學術。我已經好彩嘅咧，我以往嘅中文系嘅老闆都係好開明嘅，即係覺得係呢啲係應該要做嘅嘢。不過當然你要額外做另外一啲。文學理論啊，咁啊圖像啊，咁嗰啲就我嚟攞分咯，咁就所以係要兩條腿走路啦，有少少 平衡都要係。 小毛，你自己做漫畫有冇咁嘅情況？ 我試過有一次嘅經驗就係去一個學術會議，嗰、那個會議當然有嚟自唔同 disciplines 嘅一啲朋友啦，咁、那個會議係講啲漫畫相關嘅嘢嘅，咁都有啲聲音就係聽翻嚟就係話覺得。做漫畫研究唔係 historian 做咯，咁啊 OK 嘅，我唔覺得自己係 historian， 因為冇資格咁，我只係一個歷史從業員，即係一個歷史有興趣嘅工作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好多資源咧，學術嘅資源應該係開放嘅，即係用唔同嘅切入點去睇咯。咁譬如好似歌詞，我哋今日講，咁我一路都睇朱教授嘅作品，咁我都會覺得其實做歌詞點解會？唔係文學咧，即係我試下放長少少，我班門弄斧啦，我自己文學底好差。即係如果我一個文學史嘅角度，咁你睇唐詩演變去宋詞，其實都係一種演變嚟噶嘛。咁宋詞都係唱嘅啫，咁點解廣東詞或者係國語詞唔可以係一種文學作品嘅研究咧？如果我哋再將個詞嘅嗰個歷史，譬如粵語詞放長嚟睇，就更加即係如果我哋今日睇，譬如好似林夕《再見二丁目》頭兩句，我覺得嗰個簡直係文學嚟噶。即係融景入情咯，我哋覺得咁，但係你可以話佢未必係可以，你攞去同徐志摩比咁樣，咁可能係對於好多傳統嘅文學研究嚟講，會覺得哇有啲唔知點咁樣係咪？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唔係讀中文專業嘅人，我睇其實林夕就已經相當之犀利咯，即係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文學作品嘅歌詞。 係啦，雖然佢今時今日睇佢文學性。裏面係摸字而總有一啲即係佢作為文學生本來成為文學嘅東西喺歌詞入邊揾得到嘅。咁我諗朱教授嘅書你已經揾得到，但係同一時間調翻轉講，又唔係完全講唔通嘅。即係譬如話嗰個歌詞啊，譬如黃霑啊，大名鼎鼎啦，咁係咪就係寫佢寫完就係唱出嚟嗰版本就係佢？即係其實嗰個創作裏邊係咪一個個人嘅創作，定係其實唔係個人嘅創作？咁呢啲問題可能都喺歌詞研究裏邊要諗嘅，係咪？ 係因為始終因為一個歌詞一個商品啦，可以話，因為喺個係一個有好多要經過好多關卡嘅唱片公司啦、監製啦，又要配合曲啦，甚至個歌手嘅形象啦，好多呢啲咁嘅嘢要去配合咯。咁最後出嚟個版本有時可能未必係個詞人最滿意嘅版本嚟嘅。咁所以的確有類似嘅問題嘅。所以因為流行歌詞係商品，所以更加因為就係咁就往往俾人哋忽視啦。因為話個詞人根本就唔係好似一個文學作家咁有佢嘅原創性、有佢自主性嘅。咁所以咪冇咗個所謂文學價值咯。但呢個我自己就唔同意㗎啦，一向都。咁你其實寫詩寫詞有其他嘅一啲限制，有其他嘅要求咯。 咁藝術史譬如畫西洋畫嗰個商人要買一幅畫，佢限定要幾多個女人喺幅畫上面要唔著衫，咁嗰個咪畫出嚟咯。咁而家都擺喺羅浮宮啫。咁係咯，真呢個藝術史裏面一個大家都知嘅。一啲嘅情況，比比皆是嘅情況。 係咯，同埋另外一個就係話歌詞，因為譬如好似詹叔，可能有俾人批評話有啲唔好話詹叔，因為每一個詞人都會有嘅。其實有啲所謂行貨咁樣，因為其實可能舊時好多文學作家都有好多所謂行貨咁，但只不過經過歷史佢唔同嘅編輯啊等等嘅時候篩選過之後，流傳到嚟啲咪好嘅作品咯。咁你唔可以話因為譬如林夕有行貨，所以林夕其他作品又唔好嘅。譬如如果正話好似阿小毛你嗰個比喻，我作為。我唔敢話自己中文專業啦，我都喺中文系教咗20年書啦。但我覺得到而家，我仍然真心覺得林夕係好過徐志摩嘅。 我依句真係正， 正喎呢個。 真係 咪朱教授講係絕對得嘅， 係我唔敢講， 我唔敢講。朱教授絕對可以講。 我都覺得真係，因為咧，其實林夕咧有一首歌詞啊，我自己好中意，就係佢幫張惠妹出張惠妹嗰陣時用翻佢自己真正台語個名，即係阿密特咧出咗一隻歌，就叫《開門見山》，佢就係將咗好多咧中國詩詞裏邊嘅典故咧擺咗入隻歌詞入邊。其實我覺得那一下是很高明的，做得即係令我 其實我第一次睇嗰個歌詞就，我個感覺就好似真係讀緊一個文學作品，就好似我哋細個讀嗰啲咩杜甫，跟住咪要讀文學嗰陣時咪記住咩典故啊嗰啲咧，佢就全部都係喺嗰隻歌入邊可以揾到。呢一樣嘢其實係好特別一樣嘢，但係當然其實亦都我亦都會明白到就係點解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歌詞研究其實係咪真係咁重要，或者係嗰個價嗰、那個地位係幾係點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會用咗個商業元素擺咗入去。 我咁樣去講嗰個歌詞嗰個價值嘅所在啊，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我哋要討論即係你嘅個人嘅私人嘅感情生活。我哋要點樣論述一個個人嘅感情生活呢？其實學校冇教過，即係我哋冇一間學校會教我哋，除非明愛暗戀補習社。之外咧，冇一個學校咧會教你哋點樣去由講述你嘅感情。即係當你發生一個好困難的感情嘅時候，你係冇辦法去被講述嘅。喺呢啲咁困難嘅時候咧，可以令你有一個出口嘅咧，可能就係一首 歌 或者一首歌。簡單講就係話你嘅情感嘅能指啊，即係我哋用一個文學術語，就係你能夠用嘅語言咧，其實你只能夠用一首歌去講述某啲嘅感情或者某啲嘅情緒。咁而呢個情況咧好漫長嘅，我哋話由就係香港計，香港嘅男歌計已經漫長幾十年咧都係咁，即係話你老豆甚至乎你阿爺嘅年代，可能係即係黃霑、許冠傑係佢嘅感情或者佢嘅情緒，到而家依刻嘅情緒，某啲人啊，我哋呢啲中老啦，都可能係劉德華、黎明係代表你嘅情緒，而到今時今日，你可能聽翻某啲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嘅歌，你可能都會諗起某啲嘅記憶嘅碎片，而正係依件事本身已經係文化思想史裏面冇辦法被忽略嘅一件事。當我哋討論香港人嘅情緒情感嘅時候，好神奇地，可能係局限於某幾位詞人嘅作品代表住幾百萬嘅感情，呢個其實係朱耀偉教授嘅講解嚟，我只係攞咗佢啲觀點嚟，我幫係啊，我特要 remark 翻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嘅即係歌詞同記憶之間嘅關係重要性。咁樣講你個觀點啱啊，係咁砌啊， 我覺得甚至講得比我當然比講得比我清楚好多添。咁如果近年其實如果睇到，我諗譬如歌詞都甚至或者流行曲呢樣嘢可以打通唔同年代嘅香港人嘅一啲對話空間啦。譬如而家近年嘅一啲電影都可能都會用翻啲舊歌， 係啊， 譬如甚至最近啊星爺嘅《新喜劇之王》都用咗疾風。你大家都好中意嘅陳百強，即係我都好中意陳百強嘅疾風。跟住我同個仔睇《新喜劇之王》嘅時候，就有啲對話空間啦。即係呢首歌當年疾風係原本係陳百強嘅，陳百強當年幾型嘅，係即係變咗呢個希望可以打通一啲咁嘅空間，甚至唔止係我一代，或者你哋嗰代嘅香港人咯，而可以打通唔同香港人裏面嘅一啲情感嘅結構可以話。 所以你見到個價值咪喺度，所以其實有啲嘢其實係你冇發現啫，其實唔代表唔值得討論嘅。嗰啲嘢咁就算鬧你嗰、那個或者批評你嗰個學者，翻到屋企聽嘅咪係嗰啲，即係你冇玩啦，你可以聽咩啫？即係其實你冇乜，即係其實你個選擇好局限，尤其係七八十年代成長嗰批， 好局限。 係啊，咁你唔係收音機，唔係電視機，你仲有咩？咁巴閉，你聽到啲咩出嚟啊？ 喂，我想趁呢個機會咧，難得因為朱教授喺度咧，真係要請教一個問題啫。其實歌詞係唔係真係需要去到要有啲民意在度嘅位置？譬如我哋回顧，譬如好似上世紀嘅非情歌運動，即係阿盧國沾先生佢哋提倡，咁佢係咪真係好似要真係民意在度啊？係咪真係其實歌詞一定要有？除咗係情以外，我哋係咪真係要講到啲同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嘅東西，咁先有價值咧？係咪真係好似文學嘅角度咁出發？ 係啊，我自己因為我教文學，舊時教文學概論一科都會開始就會討論呢個問題嘅，即係文學嘅功能啊、文學嘅意義、價值等等啦。我個人就係覺得唔係一定要民意載道嘅，因為民意載道可能係需要嘅，係其中一個譬如嘅功能咯，可以話文學作品歌詞都係咯，所以但係有啲歌詞我覺得係要載道啦，但係都有啲歌詞可能就係言情嘅純粹，甚至係完全係有係。甚至一個文學嘅文字嘅實驗嚟嘅都可以嘅，但如果當全部係情歌，而冇曬載道，冇曬非情歌喺度，冇社會嘅文化意義喺裏面嘅話，又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咯。但亦都唔應該，我個人又覺得唔應該話全部都需要載道嘅，要載道先係好嘅作品，我就覺得咁樣就好大鑊㗎啦。如果 我哋將歌粵語歌詞睇成係可能記錄香港歷史嘅啲重要嘅元首材料。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譬如我哋自己想像，將一啲歷史嘅片段斬開，譬如好似喺每一個獨特嘅年代，就會出現一啲好獨特嘅作品，或者我哋一間下節可以再詳細講。譬如話 八十年代嘅時候，我哋頭先講到可能商品經濟或者大家生活好，我哋追求嘅係愛情。九十年代嘅時候，我哋知道啦，因為隨住中英聯合聲明嘅出現，回歸嘅問題將會成為大家要面對嘅現實。喺特別喺八九年至到九二九三年咧，中間咧係出現咗大量關於移唔移民啦、啊，我留唔留低啊呢一類咁嘅情意結嘅作品，都好反映到個歷史。所以我成日都覺得用歌詞作為切入睇香港歷史咧，其實係非常之正嘅一件事。 咁當然啦，即係講如果 Band 生加粵語歌詞咁，許冠傑咁係嘛，咁啊加假熱潮咁啊講。加價咁咪都反映到當時嘅一個氣氛同埋一個狀態啦。咁即係同樣道理啊。如果唔係嘅話，咁點解林夕啊要喺即係千禧年之後要寫個六月飛霜咧？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講個歌詞一定會講一下一啲我哋心中好重要嘅歌啦，同埋即係覺得有感受嘅一啲嘅歌詞。咁呢啲都會講，一陣間會講。但係先要補翻一個觀點，要講翻先。首先咧就係、是、詞人真係好多。如果你今日冇提曬所有嘅詞人咧，你唔好見怪啊。即係真係冇辦法嘅，因為真係好難齊曬嘅。我哋一個 talk show 啊，唔係一個即係寫文要齊曬名咁樣。第二樣嘢就係咩咧？我哋講歌詞可以被文學嘅討論，或者佢有文學性咧，又唔代表寫個作者咧係當佢係文學作品咁去寫嘅。咁呢樣咧，你大家一定要係分到個分別嘅，因為譬如剛九十年代，譬如港大有個有次研討會請林夕上嚟，佢都話佢唔係當文學純文學作品咁樣去話啲經典啊，咁樣去處理歌詞本身嘅。咁佢認為嗰樣嘢唔係咁樣嘅。咁所以呢一點要分得清，即係作者論裏面點樣睇歌詞嘅創作。佢作為一個即係新世代嘅現代嘅一個創作，同我哋用文學嘅角度、文學嘅方法，或者從歷史嘅角度、歷史嘅方法去觀賞嘅呢、這個鑑賞嘅角度，其實兩個唔同嘅角度。咁樣講清楚嘅話咧，就少咗好多喺討論裏面裏邊咧講唔清嘅地方啊。喂，點啊？有冇啲咩即係歌詞啊？即係我哋講咁多民意再道啦，啲嘅歌詞啊，有冇邊啲歌詞你覺得哇當時？ 好民意再道， 或者比較後生嘅時候，未必 唔係我從我嘅偶像去出發去講好啲啊。因他之名啊嘛，就係即係因我偶像之名。咁我最喜歡係樂隊係 Beyond 啦，咁樣。咁 Beyond 當然以前初出道係 Underground Band 啦，即係雖然我都去過高山劇場睇，係啊，即係都係好舊嘅 fans 啦。咁但係真係叫做走上地面啦，咁樣咁有位好重要嘅填詞人就劉卓輝啦。佢非常之重要嘅填咗大地啦，即係好多人都話大地就唱紅啦。但其實我覺得喺九二年嗰隻繼續革命嗰隻碟入面嘅長城係好緊要。即係九二年嗰隻長城，因為劉卓輝填嘅，應該我諗都好明顯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家國情懷情意結啦。咁入面啲歌詞，我諗大家即係只要上網 search 一下，都已經即刻知道係佢最主要係講緊咩啦。即係同我哋嘅民族啦，以至到去回首八九年嘅事件，當然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啲情結喺度啦。咁另外，譬如話頭先都會有提到林夕啦。咁林夕我就好中意，因為我好極愛 Leslie 啦，張國榮。林夕填俾哥哥嘅《怪你過分美麗》咧，係唔使睇個詞嘅，淨係睇個歌名已經係好正，真係怪你過分美麗。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類咁樣嘅。 呢首歌一定係獻俾老婆嘅， 係嘛？ 係咪？係嘅， 係嘅，係嘅，係嘅，好在你，好在你補一補嘅， 夠兩名。 婉嫻你點睇啊？ 我自己咧，因為其實我成長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受成個即係粵語樂壇已經係好商品化。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咧，其實每一到暑假咧，就有某大香煙廣告咧，佢就會贊助幾個好紅嘅歌手咧，就去賣一個廣告嗰啲、個 MV 咧係要喺個電視機前面咧坐住等佢出嚟嘅，係就係嗰扎啦。咁啊，有啲似我哋早排有個汽車廣告咁樣咧，長期咁樣出嚟。咁當時咧其實就好受呢個影響。仲有另一個咧就係電信，因為嗰時啱啱好開始興手提電話啊、call 機啊嗰啲咧，咁電信商又係會抌好多錢落嚟做廣告。咁特別個廣告裏面咧，佢哋就揾咗啲天王級就出嚟唱歌。咁當時其實就係嗰陣時，我嗰個年代就好聽呢一啲嘅。咁其實亦都你可以就係話，好似好即係淨係得情歌包住。但係個問題就係我自己就會覺得，雖然係情歌包住，但係其實亦都好反映緊當時嘅時代嘅情況，就係大家都好幸福、好開心。所以咧， 你會見到當中嗰啲歌曲啊帶出嚟個意象係好嘅，直至到開始出現咗啲咩呢，就係、真係好似頭先上次有講到呢，就係、你香港嘅政治變化，就開始出咗啲咩神仙也移民嗰啲呢，即係雖然其實係好 Q 㗎嘛，佢個歌詞裏面寫得好似好得意咁，但係其實就開始慢慢你會發現緊呢有一定嘅轉變，亦都開始會見到就係、原來香港嘅情況有啲唔同咗，但係呢批歌其實係受落㗎喎，即係你唔好話，你唔好話香港人會唔會真係覺得啲太沉重啊？又冇呢一回事。其實我哋都可以好多元化咯，我覺得都係、朱教授。 我諗接住你個想補充，其實同上一次嘅討論有關嘅，譬如嗰啲電信廣告嘅歌啦。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可能係夏日傾情啊，哪有一天不想你啊，情深説話未曾講， 全部都係黎明嘅 喎。係啊，佢同嗰間㗎嘛。係 啊，咁其實 所有女仔都叫阿 May 嘅嗰期。 嗰啲係廣告歌啦，可以話，因為一個宣傳一個電信嘅，跟住所以寫出嚟。但係我自己起碼又係我個人覺得。起碼投咗幾首啦，譬如那一天不想你係向雪懷先生嘅、跟住情深説話未人講係潘元亮先生嘅、後來我只愛你係林夕嘅，佢哋都係廣告歌嚟嘅，但係一方面係滿足到個廣告嘅信息啦，但另外一方面，起碼我覺得以上嗰幾首呢都係起碼部分係滲透到個詞人自己嘅風格嘅，即係譬如那有一天不想你嘅從景入情啦，抬頭望雨絲，夜風翻開信紙咁樣啦，跟住去到情深説話未曾講啊，潘元良嗰種情感之間嘅隔膜啦，到我這樣愛你啊，林夕對愛情嘅懷疑啦，其實可以係一種 synergy 嚟嘅一種，係一個協同效應啊，即係個廣告個信息同埋詞人嘅風格。甚至去到今日，啱啱最近阿黎明仲唱緊《忘記和記》啦，黃偉文嘅，係啦，跟住可能再近啲《全日愛》啦，係啊，都係其實都係一啲商品嚟嘅，但係只要詞人有嘅創意地可以同佢混合到一種新，我哋叫 hybridize 混雜到一種有活力嘅嘢產品出嚟咧，其實理想唔係一個好嘅作品咯。 咁啊，朱教授咧，啱啱提，唔好意思啊， 你嚟， 啱啱提到咧協同效應咧，我即刻想起好重要就係，我哋如果回顧翻成個粵語樂壇個發展咧，除咗係曲啦詞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好重要。而家可能唔知道大家仲會唔會咁注意，我哋嘅細個好注意嘅叫 music video， 係 即係其實嗰個畫面點樣展現同歌詞之間個關聯。咁啊，香港有好多好重要嘅歌都會有出現呢一類咁嘅情況，譬如我好記得。Beyond 有首歌叫《無悔者一生》，咁佢個環境就會係尖沙咀啦、Victoria Harbour 啦、海旁啦，呢一啲咁全部都係好展現到香港人有種記憶喺度，同埋有啲地方係好突顯到香港人嘅一種 identity， 譬如山頂，喺山頂俯瞰落嚟整個香港啦，無論喺電影啦、文學作品啦，以至到歌曲入面，甚至乎嗰啲影像都會不斷咁出現。咁貫穿埋一齊就可以將嗰個印象好牢固咁樣打咗落去一個一代又一代嘅香港人心目中，所以我覺得呢個協同效應好重要。 係啊，同埋即係正話都有講到，譬如嗰個詞人本身有自己嘅風格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聽流行曲嘅時候，可能都有歌手行，就歌手都有自己嘅風格。喺兩者之間，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既可以互相協調，亦都可以互相係有衝突或者矛盾嘅狀況喺度。咁但係我哋欣賞嘅角度，不如如果開放少少，你就會知道，就係嗰啲詞人點解喺限制裏面都保留住自己嘅風格啦。正話我哋嘅題目嘅歌曲係嘛，就係周華健。咁你知道周華健本身係一個即係香港同埋台灣都能夠唱到嘅，我哋會覺得佢比較多有啲國語味道嘅一個歌手。但你見到 Wyman 第一句係咩？朋友話就係廣東話嚟㗎嘛，即係佢就特登而大家都知道 Wyman 當時係特登擺好多嘅廣東嘅語言喺佢嘅歌詞，佢特登做嘅， 好正啊！係 啊，即係佢有心特登做話，都話都唔使搞咩運動嘅時候，我自己都做緊㗎啦。咁要搞運動咪做運動咯。咁但係我自己就有一個咁嘅興趣去做呢件事。咁而你會見到唱出嚟好，我哋叫諧協，即係完全冇一個你覺得特別之處。咁所以呢啲嘅技巧同技術，你會見到正話朱教授所講，就係一個詞人嘅個人嘅東西。就算有幾多嘅限制都好咧，你嘅力量係夠，話你依然可以展現到出嚟。呢個我對佢哋嘅即係個感受。 我覺得粵語其實即係好似我哋頭先都曾經討論過，其實歌詞當唔當係文學，我哋都姑且唔好咁深究先。 Yeah. 即係如果只要填個詞就知道，填詞係一件極難嘅事，尤其填粵語詞，係啊，即係你要將個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有個討論，就係究竟係作咗首詞先啦，先至譜曲啊，定係有咗首曲先至填詞咧？ Yeah. 如果你真係有玩音樂嘅，你會知道有咗首歌就要填一個粵語詞係好困難，同埋可能分分鐘真係一個韻腳嗰個尾 你點樣去配翻嗰個音？唔啱嘅話，你諗一日都諗到爆頭都配唔到嗰個字。所以我覺得淨係呢一樣嘢已經係好犀利嘅東西，唔需要話去到係唔係文學咁勁嘅層次討論。 呢一點我幫下我哋個老友嘅黃志華講聲先啦，如果唔係佢會你知講咩啦？我就諗住你講，我講我講先。就係咧咩咧嗱，我哋話咧就先曲後詞咧，普遍大家認為嘅粵語難曲嘅情況。不過咧，志華咧就一定講話，就係咧早期好多咧，其實咧係先詞後曲啊嘛。咁咧，即係佢做咗好多研究，講翻咧就係好多係由詞寫咗，然後再配翻曲落去。即係其實兩樣嘢都係有嘅。咁而不過係後來嗰個生態嘅原因咧，就係最尾即係就先曲後詞有咁嘅情況啦。 所以就係產業個問題啦，因為個唱片工業主導咗之後，佢流水作業式嘅方式係咁樣嘅，一定係先曲後詞噶啦。係， 冇錯。 咁就所以變咗用阿黃志華嘅講法就係，其實咁樣都係會限制咗歌詞嘅創作噶嘛。的確係我哋要普落個 啱音， 係啦，要啱音。但係如果可以多啲先詞後曲嘅話，係咪可以有一啲新嘅火花咧？詞人如果唔係個曲式限咗佢，咪可以寫得更多嘅歌詞咧？咁所以如果歌詞可以突破翻呢個產業嘅限制，就可能又有一個新嘅出路都唔定咯。 啱啊！咁如果純粹從一個製作角度，因為有啲歌嘅製作咧，係可能係有咗一段仔嘅歌詞先，譬如話有咗兩句，好似 key sentence 咁樣出現咗啦，然後再圍繞住咁樣去砌出嚟。不過我覺得其實先詞後曲的確係可以令到個詞個生命力大好多。系啊，呢个系事实，系咯， 系啊，呢个即系之后你会见到即系亦都带出个向度，即系音乐同埋歌词之间嗰个关系系咪重要性？有啲好典范嘅论述就讲哦，啲外国嘅流行歌呢啲冇乜歌词嘅吓，即系其实啲歌词都系来来啦啦啦啦啦咁啊，拉晒佢都 OK 嘅，拉九成都仲 OK 嘅，咁所以其实冇乜嘢要讲，但系你会见到粤语流行歌，尤其香港嘅流行歌咧，你会见到里边啲歌词咧，真系成篇散文咁嘅，即系砌出嚟大家嘅讲法，因为一首歌嘅故事，你会揾到个明确嘅叙事者嘅，究竟系一个自我嘅抒歌啊，定系旁观者他人去睇佢嘅故仔啊，定系听人讲嘢啊？講下故事出嚟，你會見到呢啲咁嘅嘢喺裏邊。咁但係，呢個幾獨特嘅一個情況，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即係粵南歌裏邊一個獨特性嚟。 係啊，因為反而有時限制啦，所以變咗粵語歌好似阿小毛啱都講到好難填，因為填就好似唔啱音啦，填得唔好嘅話，唱出嚟變咗粗口咁樣啦，即係可能好多呢啲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反而咁多限制，我覺得反而就應該我哋更加欣賞個填詞人嘅啲功力啦。好似阿卓然啱講，譬如如果大家留意一下，譬如黃偉文又係嘅，佢用啲詞咧，有時用得比較一般歌詞可能少用嘅以往嘅人，用咗之後，你發現唱出嚟之後。是唱出嚟特別好聽嘅，即係某啲音樂唱出嚟特別響嘅。佢點解唔用嗰個字，用另外一個字？因為嗰個字唱出嚟好聽啲，所以有時呢啲就會令到係可能其他嘅新詩啊，其他我哋唔會有呢啲咁嘅可以值得賞識嘅地方。但係流行歌詞就有呢啲啦。 係啊，即、就、係、是、我見到好多嘅即係詞人咧，即係佢啲文章有陣時候我寫落去睇啊，一嚟有啲本身寫散文都寫得好好啦，慧文啊林夕本身寫文出嚟都已經好好睇。有啲其實你攤翻出嚟睇。嗰、那個歌詞本身，就算你唔聽歌睇落去咧，即係都有味道。譬如我好中意潘元良嘅好多嘅即係歌曲，一睇落去，哇！真係最愛是誰，寫得幾好，即係佢就係一睇落去就已經好好睇。咁我覺得依個功底都係好艱難嘅，即係你本身個文字就係有一個咁嘅力量先係可以做。咁而即係我嗰陣時同林寶傾偈啦，即係。都寫開咗佢嘅名添，即係譬如我哋喺公共圖書館講一講座咧，即係譬如我哋講話，我哋要數即係詞嘅裏邊嗰個即係作為一個文字生產者啊，最成功可能就係詞人，因為佢寫最少嘅字咧，即係佢嘅生產力咧係最強，即係可能我哋寫好多字咧，即係一蚊一個字都好叻㗎啦，咁佢哋係唔同，我哋個力量好強，咁所以佢話你如果你個文字功底唔好，或者你寫出嚟嘅嘢唔正，咁你點可以即係有一個咁嘅成效咧？咁呢個咧都係大家值得諗嘅嘢嚟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提到，即係歌詞咧一個散文化嘅情況。散文化咧，準確啲去解釋咧，就係話我哋啲歌詞咧嗰個字數咧好長啊，即係或者話一個即係情況，哇！最近啲歌可能歌本身就長啦，五六分鐘，啲歌詞本身又好長。咁我哋話好似成篇文都可以被閱讀，甚至乎唔使即係剝離咗個音樂，我哋就咁睇咧，都可以成為有意思嘅一段文字。咁啊，但背後其實。如果翻返去流行曲或者歌曲嘅情況嚟睇，呢個係一個點樣嘅現象？ 我諗你可以分兩邊講嘅，第一就係文學可能都有咁嘅趨勢嘅，譬如最初《詩經》《楚辭》嗰啲都係比較短啦，但係後來就可能因為要附載多啲內容，就會比較有啲唔同啲嘅發展咯。咁但係喺文體上咧，佢可能後來要長啲，就變咗散文啦，變咗小説啦。但係歌詞就本身喺歌詞裏邊變得越嚟越長咯。咁、呢個我自己個人睇係同個曲式有關係嘅，即係我自己後生嘅時候聽嘅啲歌啊，輝哥、顧嘉輝嗰啲咧，大部分都係 A A B A 嘅所謂，即係四段為主，跟住就起承轉合，咁就詞人就簡單嚟講，佢個佈局咧好清晰嘅。咁簡單嚟講就容易記咯，尤其對我哋啲咁嘅後 uncle 嚟講咧，比較容易記嘅。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因為曲式越嚟越複雜啦，好似小毛啱講嘅，填廣東歌詞又唔可以唔啱音啦，咁所以個曲式一複雜嘅時候，要填每一段嘅歌詞就要唔同啦。咁所以簡單嚟講，歌詞就越嚟越長咯。咁我自己而家去唱 K 啊，甚至聽歌，總之唔可以記曬啲歌詞咯。好多時候發現，我就成日都以為我自己老咗啫，但係我後來同自己解釋就係因為個歌詞越嚟越複雜咯。 的確係真係咁樣， 長咗好多。 係啊，同埋因為歌咧，而家好多時喺嗰個製作上面好多係哋更加追求 arrangement 即係編曲。咁然後曲式上面特別係 band 咧，如果你聽 band 山咧，好多樂隊都會有一啲俾吉他 solo 啊，或者係展現嗰、那個佢哋個編曲特色嘅一啲叫 beach 位首歌。咁樣嗰啲連接位多咗之後咧，同我哋以前聽粵流行曲咧，好多時好簡單，一個 intro 跟住就已經會入個副歌咧。而家會多咗好多接駁位，咁啲接駁位有陣時都有詞噶嘛。咁於是乎咪好長篇咯，真係會 係即係舉個例子，即係譬如正話都有講到先前有歌先歌有詞啊，咁啲都可以講少少。譬如我哋講南音咁樣，咁大家知道南音啊，嗰個即係古詩，即係可以自彈自唱，其實可以埋講一路唱自己講幾個鐘頭嘅都唔會停，因為其實佢可以拉長佢嘅啲音調，佢嘅講佢嘅詞，佢講嘅嘢同佢嘅音之間其實係未必有一個好緊密嘅一個結構上連係， 一個神雕大俠， 即係佢即係啊佢可以啊落去，佢都冇嘢。咁但係而家你喺音樂上面，你就係每一個音每一個位，你就要填一個字落去，你就好難叫嗰個歌手話你個我字拉四次五次嚟聽下啦，咁樣即有啲尷尬，同埋唔係嗰回事。咁所以你個格仔有咁多力去做，同埋正話張教授都有講就係、是，可能早啲嗰啲歌可能兩分尾三分頭到就一首歌，咁而家五分鐘四分鐘甚至六分幾七分鐘都有一個見得到，即係眼眉條啊，即係朱耀威寫啊，係咪啊？噏錯咗，周耀輝寫嘅，都你都可以寫一首眼眉條，咁佢寫都係 佢眼眉條咁。 啊，咁啊，唔係因為我正話，我腦裏邊諗緊就係佢講一講唱 K， 好耐冇出唱咧，心情低落到現在啊。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就係嗰個情況就係、歌詞係寫得好長嘅情況，所以一個散文化現象咧就會出嚟。咁呢個都可以叫做由早期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慢慢演變。K 歌多咗啦，之後一個嘅時代嘅變化可以見得到，歌詞係其中一個明顯嘅現象。 不過你講起唱 K， 亦都有啲人就即係覺得就係香港嗰個樂壇就係因為一個 K 歌文化，就開始慢慢有啲即係衰落嘅現象。因為講真，唱 K 嘅時候咧，就嗰個歌就、那個音域就唔可以太闊，因為如果唔係我同你即係鬥走音嘅，即係只係個 K 房入邊。咁同埋啲歌詞就可能會偏向地咧，就有少少比較通俗啦，易入腦一啲啦，即係我哋要易入腦，咁樣你先可以去唱到 K。咁所以都有人會即係會覺得就係會唔會同個 K 歌文化都有關咧？就係 我成日都覺得係有時一刀嘅兩面，即係有雙面刃、雙面刀咁啦，好似一個咁就係、是、譬如你流行曲，佢好多時候最初都係電視劇嘅主題曲，都有佢嘅佢有個限制。去到卡拉 OK 都係卡拉 OK 最中意啲 K 歌，但係卡拉 OK 有啲歌喺卡拉 OK 好流行嘅，其實有啲歌，譬如一人有一個夢想，當年我哋好 成 日唱，其實都係一種有可以，譬如向雪懷寫嘅詞都有嘅新意。佢話簡單得嚟，但又可以又一樣做到。但係後來我往往發展到電視劇都好，電影歌曲都好，廣告歌又係咯。去到後來有啲時候又本末倒置啦，或者妹仔大過主人婆啊，簡單啲講可能係俾個譬如卡拉 OK 俾或者廣告嘅信息主導咗嘅。咁就所以變咗個主導咗個詞人嘅創意嘅，或者完全限制咗佢嘅，所以咪會變出現個現象，就真係好似啱啱你講嗰樣嘢啦。咁就變咗係啦，譬如所謂 K 歌文化，佢已經主導嘅時候，佢已經唔再係真係為咗首歌或者為咗歌詞而作嘅咯，而係為咗個卡拉 OK， 為咗個獨咩獨家市場，咁我哋就要去唱嘅。變咗我諗係睇下邊個 主導啲咯，我記得向雪懷先生有個講座都講過嘅，佢係早期卡拉 OK 興起啦，或者呢啲廣告興起咧，其實係好事，係提供多咗資源俾唱片業嘅。但係後來就因為嗰啲嘢，又係即係話講啦，完全主導咗唱片業。簡單嚟講，佢哋唔係做歌咯，係做廣告，係做 K。係 啊， 不過我諗近年嗰個轉變係明顯嘅，即係如果我哋再睇翻歌詞史嘅一個角度，由呢一個粵語開始流行。即係好似我好細個嘅時候，我記得我聽好多一開始嘅時候，好多歌手仲係唱緊英文嘅英文歌，譬如 Sam Hui 都係啦，後來慢慢啦。咁當然就黎比得好緊要啦嗰陣時，即係我就係想用阿黎比得先生做個起點咁去睇啫。開始有啲我又未至於好似用現實主義咁樣去講，好似誇張咗少少，但係佢反映緊香港嘅一啲現實啦。咁跟住以後，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就算喺八十年代我哋講緊喺個商品經濟主導底下，好多。愛情為主線嘅一啲歌曲嘅產品出現，其實潛藏咗喺底下嘅，仲係有一陣好明顯反映香港現實，同埋同我哋香港人建構自己 identity 相關嘅一啲歌曲。咁以至去到頭先我哋提到話，可能因為移民與否嘅問題而出現嘅90年代嘅今夜星光燦爛啊，今天應該很高興啊，嗰類咁樣嘅歌詞以外，再去到可能同一啲我哋對於國家關懷嘅歌詞，去到今日我哋。最即係二十一世紀啦，或者近十年啦，最重要嘅就係香港人如果仲要唱粵語流行曲，因為我諗可能大家都會面對一個問題，我哋嘅學生呢已經係唔聽廣東歌，咁但係我自己同佢哋傾偈講開，即係一啲 popular culture 嘅問題嘅時候，佢哋如果仲會聽廣東歌嘅時候，往往呢首廣東歌係可能賦予到俾佢哋一啲現實嘅考慮，譬如話佢睇完一段新聞，然後聽到一首歌。嗰首歌可能觸動佢，咁我哋近年即係社會嘅運動啦，或者各種嘅風氣啦，會令到我哋多咗思考呢一樣嘢。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同嗰個 K 文化嘅一種轉變咯。咁到咗今日，我哋睇翻可能歌詞嘅發展，其實往往同我哋香港人本身每一代人認識自己嗰個位置，同埋我哋個身份認同，我諗都會有一個好密切嘅關聯喺度。 係啊，即係我哋話嗰個嘅歌詞咧，即係佢既係一個產業啦，佢冇得講啊！即係如果用黃沾先生經典論述啊，其實90年代末已經死咗噶啦，即係佢嘅講法，你嗰個產業已經跌咗九成，你仲叫乜嘢產業咧？咁其實，但我又咁去講，我哋翻嚟即係2020年嘅狀況，你就會感覺到嘅就係、是。香港有邊個流行文化產業唔係死咁幾成啦？即係你即係每一個產業，當電影、香港漫畫、動漫、流行曲係嘛？邊一個行業唔係處於一個就算係足球係嘛？都係一個非常之艱辛嘅事。咁如果死九成就唔理咧，其實就冇嘢要理咯，就可以乜都唔理。咁但係。好明顯，大家就唔係乜都唔理嘅人啦，咁所以大家先至堅持緊，繼續努力咁去。即係維持緊某啲東西，咁但係其實朱教授之前都有講到，就係佢或者唔係一個機會嚟嘅。當個產業冇個力量冇咁大嘅時候，你作為創作，你咪有得機會可以即係多呢個空間可以做。橫掂都唔係為嗰咁大嚿錢，咁我可個自由度就會大咗。咁所以可能近來好多 band 生啦， 係好多 band 最中意啦，咁就快又出翻嚟，係咪咁又可以多咗啲嘅空間去做？咁亦都冇嗰個產業。嘅力量可能相對嚟講，而家可能冇以前咁強添，咁所以可能有多自由發展緊都唔定。咁所以係咪咁死，我又未必咁係咁睇 咧。呢個我又好同意嘅，因為其實翻到七十年代嘅時候，個產業未發展得好成熟嘅時候，反而咪好多機會空間俾啲填詞人去創作啦、作曲啦，甚至歌手咯。去到八十年代都係啦，一路發展緊嘅市場，但係後來就越嚟越成熟嘅時候，反而就限制會越嚟越多啦。咁如果而家反而，所以我自己前幾年都寫過啲文章都講係啦，而家我哋係可能某個角度睇係死咗嘅，但另一個角度睇係一個啱新嘅開始咯，可能係 因為有啲否極泰來嘅感覺啦， 即係變咗而家就碰撞。不過我有時同啲後生嘅學生傾嘅時候，就出現咗一個唔同嘅睇法，就係佢哋反而又覺得唔需要再產業化啦。咁即係而家就可以一個好多分眾聽唔同嘅歌，喺一個細嘅嘢。但係我可能我啲又係後 uncle 咧，呢年我哋仍然覺得係需要有翻，即係喺一個產業裏面有唔同嘅創作，跟住再去點樣變翻一個所謂主流啲嘅唱片工業嘅影響力會大啲咯。如果因為好多同學生唔聽啦，如果佢唔覺得嗰個產業係型嘅話，佢就唔聽咯。 係啊，即係全部都聽曬 K-pop 喎。 K-pop 咁，但係 K-pop 咁固然，當然你韓文造詣好好，就會知佢講乜啦。即係我自己聽 K-pop， 感覺上係好唔係咁多姿多彩嘅。即係我自己認為，一係純粹係，即係我覺得好似好嚟嚟去去都係咁上下嘅東西咯。 咁啊有少少感覺唔到嗰種好強烈嘅個人嘅風格。即係我諗呢樣嘢可能喺歌詞入面係塑造到出嚟嘅。如果我哋回顧翻我哋以往嘅啲歌手， 因為我自己聽 K-pop， 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佢哋係有一啲，即係其實佢好似咧頭先卓人有講過，佢其實唔使粒粒音都係韓文嚟㗎，佢好多時都係啲啦啦啦啦啦咗佢啊，咁就變咗可以大合唱嗰種 feel。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其實嗰個情況就即係都令人哋會關注。不過我亦都同意咧，就係咧，其實而家你會見到可能隨住香港個情個局勢嘅發展，我哋會發現咗其實而家係反而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出嚟。但係其實我覺得咁都可能會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因為至少就係、是。即係唔係淨係得死翻一，即係淨係只得一種嘅曲式或者一種流行嘅風格咯。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其實而家係幾精彩嘅個彈到。 同埋，但係再講就係你翻翻去嗰個問題就係我而家都未必有好多金錢嘅利益喺度啦。咁、我要花好多功夫喺一個咁嘅框架裏邊去填一個粵語嘅歌詞。咁我為什麼呢？咁其實就係、是。可能係就係一個更加傾向於我哋最早講文學嘅作者論嘅問題，就係、是、嗰個人有心中有嘢想講，有想表達，有鬱結，有唔開心，對人生世上、對時代或者對個人嘅際遇種種嘅嘢有憤怒，佢先會寫歌詞。咁而翻返去依個咁嘅咁純粹嘅話題嘅時候，其實裏面嘅好多嘅價值就能夠共通。我知道轉頭中意五月天啊嘛，咁即係五月天好多嘅歌詞你見。其實都同人生嘅好多話題係有連結啊！咁、五月天都係啦，即係都係一啲寫得好深刻嘅歌詞啊！ 係噶，裏邊有幾句都真係一直都係鼓勵緊自己啊！就算失望不能絕望啊嘛，呢句真係好犀利噶！ 係啊，我諗即係每一個人可能心中都有句歌詞嘅。 係啊，即係如果俾我上，即係如果我可以做一個填詞人嘅話，作為一個歷史教育嘅。咁如果想教好呢個秦代嘅歷史，咪填翻首指鹿為馬咯，係嘛？ 係啊，我可能教個仔寫個馬字咯，或者教佢 教錯啊， 都係，或者教佢男人心一字馬，令女人心擔驚受怕。我知道你會中意。 Thank you.